会珍惜关于你的每一分钟。突然心动，有你不同，我的天空过滤掉了伤痛。我说过永远，当然管用，我让瞬间停在我心中。我说过永远，当然管用，我让瞬间停在我心中。 三月的开工歌曲特别带来了这一首陈晓东的《突然心动》。有时候对于一件事情还有某个人的怀念，真的会是突然之间一种情绪使然。随风轻舞的黄叶只为你而停留。巧克力涵，好久没有听你节目啦，得有五年了吧。偶然会想念那些在北京的日子，每天有你们的节目陪伴还是挺好的。哎，你有一档节目叫男左女右是吧？那个时候每天晚上的红人现在还在吗？还有那个叫赚钱了的人还经常来吗？感谢你们的一路陪伴，我们一直都在 手。 作为一名晚间节目的主持人，非常开心你还记得那些年我们在一起的时光。而如今呢，那档老节目已经开播了10年7个月又16天，它依然在北京乐广播一天当中最后两个小时和大家见面。这就意味着我会有两档节目，每天的最后三个小时，周一到周五工作日的晚上都会陪着你。谢谢你们记得我。老朱屋檐下，听到你的名字在故乡的广播当中传出来，是怎样的一种感觉呢？我在想象着此刻你的场景。今夜我在海外的高速公路上握紧方向盘，两侧的黑暗里厚厚的雪映着月淡淡的光，用手机的 APP 接上爱的更久点，熟悉的声音跨海越洋在雪国高速飞驰的车内响起，思念接起遥远的故园。此刻很想透过爱的更久点这档广播里的点歌节目，听到一首许巍的故乡。我在北京，在建外大街14号，在你熟悉的电台里为你带来这首故乡。希望你在他乡一切都好，越来越勇敢，越来越多美好的回忆。 天边夕阳再次映上我的脸庞，再次映着我那不安的心，这是什么地方依然是如此的荒凉，那无尽的旅程如此漫长。我是永远向着远方独行的浪子，你是茫茫人海之中我的女人，在异乡的路上每一个寒冷的夜晚，这思念的如刀让我伤痛，总是在梦里我看到你无助的双眼，我的心又一次被唤醒，我站在这里想起和你曾经离别情景，站在人群中间那么孤单，那是你 今天晚上那首歌是特别要送给在异国他乡的老朱屋檐下，想必许巍的一生又一生唤醒你很多的曾经吧，记得常回家看看。谢谢我的听友们，让我有时候觉得自己做这档节目很幸福，因为能够让你们变得开心，变得快乐，这就是音乐的力量，这就是广播的神奇和温暖。继续这样的感觉，在三月天里，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九点钟，我会继续陪伴着你。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听友木有鱼排728，他说我很想点播一首梁静茹的《花园》，送给自己，期待有一天，即便满身伤痛，也能扬起笑脸，站在幸福前。你可以做到的。 时间让痛苦不平都沉淀，怀念让真的心情再浮现，我有太多感觉必须再见一面，不能好聚好散的爱会让心纠结，离别不代表磨灭一切，谎言有些时候也许是体贴，你用泪光回应我的真诚谅解，明天我们都有艳阳天，你是心中的花园，经常开玫瑰，偶尔飘落叶，爱在心中的花园种满想念，留住一个季节纪念我曾勇敢，满身伤痛扬起笑，

最低气温-3°，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9°，最小相对湿度3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你看了几部电影，成了不少中国人春节假期见面时最常见的问候语。看电影不仅成了中国人新年俗，更是人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算下来，7天长假，平均每10个中国人中就有1位走进了电影院。今天也是电影产业促进法实施1周年的日子。这部中国文化领域的第一部法律，自进入立法议程之初，就肩负着推动中国由世界电影大国迈向电影强国的重任。法律实施1年后的今天，它让人们切实地感受到中国电影的变化。它对中国老百姓精神文化生活的提升，对中国社会就业和经济发展转型的推动可圈可点。国产片霸屏1个月后，3月的内地银幕迎来了众多好莱坞大片集体发力，黑豹、古墓丽影和环太平洋最受关注。颁奖季热门影片三块广告牌、水形物语齐登陆内地院线。张艺谋执导，邓超、孙俪、郑恺、王千源、胡军、关晓彤、吴磊、王景春主演的电影《影》近日发布2元海报，并正式宣布定档暑期。电影所讲的是一个关于替身的故事，其中最让人瞩目的莫过于男女主角邓超、孙俪的合影。看似简单的黑白影像，在演员的诠释下却极具戏剧张力。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晚上9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了，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问候各位朋友。想点歌，请到新浪韩丽微博。下面我们要送出的歌曲来自全木木冷野朋友，他要点播这首歌送给父亲，希望父亲能够快点康复，站起来。这是来自许飞演唱的。父亲写的散文诗。 1984年，庄稼还没收割完，女儿躺在我怀里，睡得那么甜。今晚的露天电影没时间去看，妻子提醒我修修缝纫机。明天我要去邻居家再见。

该那么大，我只能扮演个绅士才能和你说说话。我能送你回家吗？可能外面要下雨了。我能给你个拥抱像朋友一样可以吗？我忍不住从背后抱了一下，尺度掌握在不能说想你啊。就让刚认识的绅士闹了个笑话吧。 一切尽在不言中，来自薛之谦的演员。三块石头，他说冥冥之中还是希望在这个偌大的北京能够与你有一次多年以后的偶遇，没有什么别的期盼，就是想看看是否你还是让我心动依旧。 这一年的情节像大雨层层打击过的屋檐，房间像几个用力刷错几个和弦，时间过了几年，我想我们都忘了彼此的脸，难道这叫有缘？我没想过我们会再遇见，故事已经翻了几页，忽然之间你忽略了我忽略的所有细节，当初的猜疑好奇爱恨痴缠却已走远，忽然之间你发现了我发现了所有改变，当初的微笑眼泪喜怒哀乐都已抛在昨天。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晚上9:45，继续我们爱的更久点，同时也是今天晚上的最后一份祝福了。这是来自听友张凯要送给好闺蜜的，她要把这首《时间煮雨》送给认识了13年的好闺蜜，高中就认识了。现在呢，我都要快生宝宝了，感谢他一直对我的爱、信任、理解和支持，我们要做一辈子的好朋友，希望他早一点找到属于他的那个他。我想大声地告诉我的闺蜜小娜，谢谢你，我爱你。 你年少掌心的梦话依然紧握着，蒸发，这